识，穿过半个城市，只想看你样子。这一刻最重要的事，是属于你最小的事。 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，虽然 等待你的归期。

荷的味道，怀旧的留声机场面，是妈妈最爱的唱片。 我要蓝天的白云，我要新鲜的爱情，我要空气的清新，我要单车的旅行， 我要咖啡的芳香，哦哦哦哦，我要绿叶的光亮，哦哦哦哦，我要铅笔的幻想，哦哦哦哦，我要夏季的漫长。 什么好？给我惊喜的音乐，别停止节拍，尽情的狂欢，好吗？ 角落里沉睡的木箱，藏着我童年的模样。那泛黄的木箱纸张，回忆在轻轻的释放。 我要蓝天的白云， oh, oh, oh, oh. 我要新鲜的爱情。Oh, oh, oh.我要空气的清新，我要单车的旅行， 风筝它爱上了天台， UFO 般的飞到了天外，丢下来消失着消失的滋味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